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 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 上一集中，胡博士穿着隐形服再次回到了沙漠孤舟当中，了解最新的情况。与老邓接触之后，胡博士知道了自己的儿子儿媳果然被带到了沙漠孤舟当中，一切都如田将军所说的那样。在回去的路上，胡博士向田将军详细汇报了他刚才所了解到的实验室里面的所有情况。 真是一群禽兽。 在得知裴芳遇害之后，田将军愤怒地将双手狠狠地拍在了方向盘上骂道。在愤怒中持续了十几秒后，田将军看着前面被车灯照亮的戈壁滩，余怒未消地说着： 老胡，我们得赶快执行我们的营救计划，不能再让我们的战友受到伤害。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市郊发生了一场严重车祸，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啊。 胡博士不知道田将军又想出了什么主意。 3小时前，在出城的高速公路上，一辆长途大巴与一辆油罐车发生追尾爆炸，乘客无一幸免，全部遇难，而且都被烧得面目全非，其中两位烧得尤其厉害，连 DNA 都无法提取，只能从残余骨骼判断是一男一女。我刚才给市交通局的一位主管负责人打去电话，请求他配合，最迟后天交通部门就会公布遇害者名单，上面就会有你和依依的名字。对不起了老胡，时间紧迫，在没有征得您和依依同意的情况下，我私自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说着，田将军看了一眼空着的副驾驶席。 将军是想造成我和依依已经不在人世的假象。 是，这是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各大媒体都会竞相报道，实验室里的那些人肯定也会很快得到消息，如此一来他们便不会再以依依父母的性命来要挟你，我们也就可以安下心来制定我们的营救计划。 将军，有一点我不明白。 您请讲。 您之前也说了，劫匪总共才13个人。刚才老邓也告诉我，他们确实正缺人手。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晚上偷偷派特种战士潜到围墙脚下，然后经过密道进入实验室，把他们制服呢？ 田将军就像早就知道胡博士会这样问似的，毫不迟疑地回答： 他们虽然只有13个人，但他们并非一般的匪徒，而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恐怖分子。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各项防范我们强攻的措施。忘了告诉您，他们已经在整栋楼的各个角落里安装了无数颗炸弹，并威胁我们说，一旦强攻，他们就会引爆炸弹，到时整栋楼都将夷为平地。不要以为他们是在恐吓，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裴方的遇害那就是例子，我们只有同时将他们全部击毙，才能保证万无一失。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是无法办到的。田将军说着，忧虑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再使劲呼出来。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位好战友，不能再拿其他战友的生命冒险了。听完田将军的解释，胡博士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想法。在田将军面前，他甚至感觉自己是不是有些太幼稚了。那现在怎么办呢？回去再详谈吧，我有一个计划。说完，田将军加快了车速。以前不记得在哪本书或者杂志上看见过，大意是这样的一句话：当你有过第一次云雨之后，你对别人的观察空间就会增多一层。今天的我总算明白了。今天早上，当我再次来到庙前街，坐在叶雨沙对面茶馆楼上的窗户边，一边吃着早饭，一边看着楼下街上偶尔走过的与古简年龄相仿的女子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昨晚的事。我浮想联翩，这位女子昨晚有没有跟别人云雨呢？那时她又会是什么表情呢？稍后当杨飞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时，这些龌龊的想法依旧不肯离去。这个女孩以前是否也有过和昨晚古姐那样的激情时刻呢？如果有，那又会是什么样子呢？看着杨飞在店里晃动的身影，脑海里无耻的念头仍像水底无法按住的气泡一样接连不断地冒出来。对周围毫无兴趣，只顾着看书，似乎还有些忧郁的他，在那种时候又会是什么表情呢？这样想着，我的脸上的灼烧一阵阵加剧，似乎比昨天晚上还要严重。我回过头去不再看他，努力去想别的事情。可我那些龌龊的想法不仅没有因此消失，反而慢慢形成了画面。难道我骨子里就是一个流氓不成？我叫店小二拿来一罐冰镇啤酒。 哟，这么早就喝冰镇啤酒，客官您可是本店头一个啊。 店小二送上来啤酒的时候有些诧异地看着我。我望着楼下寥寥无几的行人，装作若无其事地回答： 哦，我经常这样喝，这在我是常事。 喝下两大口冰凉透骨的啤酒之后，我脸上的灼烧感才不那么强烈。我正想去方便一下，释放一下，一个比饭桌稍高出一点的小男孩从我身边挥舞着手臂快速跑过，然后他右脚一歪，眼看着就要跌倒，我急忙伸出手去抓。小男孩跑得很急，我只抓住了他的右胳膊，他的头因为惯性狠狠地撞向了桌子沿。撞上去的瞬间，只听得砰的一声响，顿时小男孩头部右侧的头发湿漉漉一片，鲜血顺着耳后直流下来。那里没有大的血管，所以血流并不是很急，但伤害却可能是致命的。我赶忙用手捂住他的伤口，感觉小男孩的血似乎要比一般人的稠得多，温度似乎也要高，而且不仅仅是高出一点儿，甚至可以说微微有些烫手。 小男孩大张着嘴，眼睛瞪得圆圆的，好像看到了什么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想说出来却又被谁阻拦了。我朝身旁的大人喊着： 哎，快叫救护车呀。哎，谁是孩子家长啊？ 我一手捂住小男孩的伤口，一手抱起他四处问。楼上总共五个人，三个中年男子，两个年轻少女，都不认识这小男孩。我赶紧抱着小孩走下楼梯，一边走嘴里一边继续喊着： 这是谁的孩子呀？ 彤彤，彤彤。 刚下到一楼，一位30岁左右、保养得很好的全发女士从一旁闻声跑过来，她紧紧抓住小男孩的胳膊，吃惊并愤怒地朝我大叫： 哎，彤彤怎么了？你把我儿子怎么了？ 哎，小朋友从我身边跑过去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这头撞在桌子边上了。我向他解释，全发女士不停地喊着彤彤，好像并没有听我的解释，也没有把孩子从我身上接过去的意思，只是时不时用怀疑夹杂着愤怒的眼神看着我。难道我今天也要经历一回媒体上不时报道的那种做了好事还要被冤枉的事情不成？全发女子一直没有把孩子接过去的意思，我只好一直抱着，担心手一松血会大量的流出来。这时我发现对面店里的杨飞不见了，店门也锁上了，刚才他还在店里的，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回家了？还是去附近的公厕了？这样最好，我不希望这个样子被他看到并留下印象，这不利于以后的行动，真希望救护车来之前他都不要出现。大概十多分钟之后，救护车终于来了。这时杨飞还没有出现，我把小男孩抱上了救护车，准备上车的时候，我问他：通知他的父亲了吗？全发女士捂着嘴摇了摇头，犹豫了两秒钟后，我留在了救护车里，心想，既然遇上了，那就好事做到底，会不会因此摊上事儿，现在顾不得去想。把小男孩送进附近医院的急救室后，我去了洗手间，手上全是黏糊糊的血，浓浓的，有点发黑，用洗手液洗了三遍之后才洗掉，白色的 T 恤胸口上也染上了一块手掌大的血迹，我用纸巾擦了擦了事。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急诊室门口，全发女士正在护士的帮助下填表格，我斜身倚靠在急诊室门边的墙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这时我才有心思注意到这位母亲的穿着，上身着一件灰色的荷叶边短袖低腰衬衫，腰上缠了一根蛇皮样的5厘米宽的腰带，下身着一条褐色八分裤，脚上是一双尖头中跟黑色皮鞋，没有穿袜子，打扮虽然简单，但显得优雅精致。我这样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刚好可以遮住 T 恤上的血渍。其实我并不是有意摆这个姿势，在遇到突发事件时，我习惯这样，双手护在胸前，使自己冷静下来，不会乱了主意。全发女子填完表格之后，六神无主，一会儿埋头坐在椅子上，一会儿掩面蹲在地上，一会儿又站起来，双手抓住我的胳膊，望着我。那伤心无助的眼神，就像大雨天在路边找不到家的湿漉漉的全毛小狗。我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安慰他，我知道在这种事情还不明朗的情况下的安慰就如同在大白天爆炸的烟花，听得到声音却什么效果也看不见。大约半小时后，急诊室的门终于打开了， 一位戴着口罩的浓眉大眼的医生走了出来。孩子右侧头骨轻微骨裂。医生摘下了口罩，对我和全发女士这样说着，他肯定把我也当成孩子的家人了。为了让我们理解轻微骨裂的具体含义，他进而打了一个比方，就像一块镜子被顿悟撞击了一下，没有碎成碎块，只是出现了裂纹。说着，他用右手食指在自己右边脑袋上画了一个小圈。但这里毕竟是人体的重要部位，神经密集，希望你们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做好心理准备。医生说完看看我，见我没有反应，又看看全发女士，她也同样没有回应。奇怪了，他至少应该说句求求医生尽力救救孩子的话吧，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像刚才望着我那样痴痴地望着医生。医生见我们都没有反应，戴上口罩转身返回了急诊室。急诊室的门关上之后，全发女士瞥了我一眼，然后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弯腰低头，再也不动。沉默了五六分钟之后，我开口了，大姐，医生只是说对可能出现的后果做好准备，不用太担心的。全发女士没有抬头，也没有回应。是不是应该通知孩子的父亲啊？全发女士还是低头不语。我看了一下手表，上午9:10。在上海初夏的某个上午9:10，我站在某家医院急诊室的门口，安慰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陌生女士。这到底是偶然呢，还是上天早已安排好的必然呢？10分钟过去后，急诊室大门还是紧闭着，没有动静，全发女士也依旧深深地埋着头，细细长长的全发从头两侧直垂下来。这期间，几个小护士从我们面前快步地走过，冷冷地看了我们几眼。这样的场面，他们肯定早已司空见惯了。也不知多长时间过后，全发女士突然低声地说了，孩子没有父亲。他没有抬头，声音微弱而又没有感情，就像快没了电的收音机传来的整点报时声。说完，他继续沉默不语。没有父亲是什么意思？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父亲呢？我想，可能是他太伤心了，本来是想说孩子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吧，真是造孽。我在全发女士旁边坐下，想问问她家里的情况，问她是不是应该叫别的亲人过来，她的亲人过来了我就可以走了，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做呢。正准备开口，急诊室的门再次打开，我和全发女士同时迎上去。当我意识到作为旁人的我表现得过分热情时，已经抢先开口问了， 哎，大夫，孩子怎么样了？ 啊，淤血已经清除了，现在孩子还处于昏迷的状态，很可能是伤了神经，先在病房观察几天，再做下一步的治疗安排。全发女士没说话，只是一边流着泪，一边捂着嘴点头。在病房里，被剃成了光头的小家伙静静地躺在床上，头上缠着雪白的绷带，脸色红润润的，像熟透了的红苹果，小嘴巴偶尔轻轻蠕动了一下。床头仪器的显示屏上显示着呼吸、血压、心跳以及脉搏都很正常，只是体温偏低。 全发女士坐在紧靠在病床旁的椅子上，紧紧握住小家伙的双手，眼泪婆娑地盯着小家伙的小脸蛋。他就这样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抽泣，也没有再流泪。我想他甚至已经忘记我还在病房里了吧。病房的墙上有一块圆形挂钟，已经过了十点。我用询问的口气轻声说道： 大姐，我还有点事情等着去办，我先走了。 全发女士转过头来看着我，两三秒钟之后轻轻点下头，点头的瞬间，两滴眼泪从她长长的睫毛上滚落下来。看着她这样，我有些不忍，但我总不能一直陪在这儿吧。走出了医院大楼，我想起刚才全发女士一直没有再向我问起小孩受伤的事情，也没有再用怀疑和仇恨的眼神看我，看来他相信我真的不是肇事者。我在出租车招租牌前招了两次手，也许是我胸前那块显眼的血渍，打着空车灯的出租车从我面前略一停顿后都疾驰而去。第三次终于拦停一辆由一位30岁左右女司机开的蓝色的士，关上车门之后我说： 哎，常德路桃园路路口。 女的士司机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刚才做什么好事了吧？ 你怎么知道我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先回答。 他拉了一下身前的安全带，我想了一下点头说道： 啊，算是吧。 哈哈，又中了一个。 他满意的一笑，一边笑一边用记号笔在挡风玻璃的最底部画了一条1厘米长的黑色竖线，那里已经有了长长一排同样的竖线，大概有20多条吧。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某些恐怖组织每除掉一个目标后所做的做法。我看着那一排短竖线问道： 现在该你回答了。猜的呗。 他有点得意，然后踩下油门启动汽车。 什么理由啊？ 第一，你看起来不像坏人。 我的直觉向来很准。 第二，你的身体也不像受了伤的样子。第三，你一个人从这家医院里出来，神态还非常正常，应该不是你自己的亲友出事。第四嘛，这么一副吓人的样子还能站在这里悠闲的打的，不会是犯了什么事儿。我就只能猜你的血迹是在帮助别人时留下的了。 他的推测虽然简单，但仔细一想，除了这四条还真找不到另一条理由了。 那你刚才画的这条短线是什么意思呀？ 因为我被你猜中了。你的判断能力也不错呀，小伙子。 他说着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我： 你是第22个被我猜中的对象。 这个女司机到底是什么人呢？她为什么能这么精准地猜出每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这样普通的人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她又能给我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请您继续关注特情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